后，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，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，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，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，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，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，分享经典好时光。 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，七月份全国的商品住宅销售面积同比增幅大幅下降到了0.26%，几近零增长。而与此同时呢，随着人口的持续导入，大中城市的租房市场的需求开始激增，部分城市的住房供应正在从重售轻租转向构建租售并举的态势。今天9.6.9和周周一起听资讯。为了改善首都空气的质量，北京公交集团呢，按照北京市2013到2017年清洁空气行动计划的总体要求，2013到2017年计划更新公交车13870辆，截止到目前，共计完成的车辆注册上牌达到了8782辆，剩余的5088辆年底前将会全部完成。而在今年的年底，公交集团的新能源汽车的占比呢，将会达到68.3%，2019年底该比例也将会达到80%。最近游客在野生动物园游览的时候，应该如何加强自身的防范，提高安全意识，这个话题呢再一次成为了热议。我们也从市质监局了解到，野生动物养殖场所安全生产等级的相关规定已经开始征集意见了。意见表明，游客自驾游览的场所应该设置游客车辆的观览专用通道，通道也要采取隔离网、架空、强化玻璃幕墙等方式，确保车辆不应该再和猛兽有任何接触的可能。本月开始，景山片区呢开始治理开墙打洞了。我们从什刹海街道的办事处获悉，北海公园为了配合相关的整治工作呢，已经在8月21号关闭了东门。北海公园呢，同时还发布了相关的通告，通告显示东门暂时开放的时间呢，一直到9月15号，游客可以从其他门区入园。 让晚风轻轻吹送了落霞，我已习惯每个傍晚去想他，在远方的他此刻可知道，这段情在我心始终记挂。在这半山那天，我知快将要别离，没说话，望向他，却听到他说不要相约，纵使分隔相爱不会害怕。遥遥万里，心声有否偏差，正是让这爱试出真与假。遥远的他，仿佛借风声跟我话，热情若无变，那管他沧桑变化。但这天收到他爸爸的一封信，信里面说血癌已带走他，但觉得空虚的心仿佛已僵化，过去是像炮弹心中爆炸。在这半山这天，我悲痛悲痛不已，在胡乱说话，夜雨中似听到他说不要相约，纵使分隔相爱不会害怕。人无觅处，心声有否偏差，这爱是出真与假。遥远的他，仿佛借风声跟我话，热情若无变，那管他沧桑变化。

创伤，才学会更坚强。

午后，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，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，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，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，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，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，分享经典好时光。 国务院日前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扩大和升级信息消费、持续释放内需潜力的指导意见，明确到2020年信息消费的规模预计将会达到6万亿元，年均增长11%以上，拉动相关领域产出达到15亿万亿元，信息消费惠及广大人民群众，信息基础设施呢也将会达到世界的领先水平，网络提速降费取得明显成效。今天9.9和周周一起听资讯。153家市级部门通过首都之窗的公开部门决算，也成为了7年以来公开部门范围最大的一次。我们注意到，在市级部门今年晒出的账本当中，首次公开了部门绩效评价的开展情况，也让公众不仅可以看到钱花在什么地方，还可以看到资金使用的绩效。最近饿了么宣布会合并百度外卖，而在合并完成之后呢，百度外卖成为饿了么的全资子公司。百度外卖依然会以独立的品牌进行运营和发展，包括管理层在内的人员构架将会保持不变。美国的快餐连锁巨头麦当劳公司宣布呢，要求全国的肉鸡供应商在2018年开始逐步停止使用人类抗生素，以防止出现更多的超级细菌。第一批名单包括巴西、加拿大、日本、韩国、美国和欧洲，但中国不在其中。 像一阵风掠过我身边，让你错身过的瞬间，忽然间想要去很远，和你去看繁华世界。 Imagination Never lose my passion It's on my way It's on my way out Whatever it takes Not for a destination It's on my way It's on my way On a colorful dayNever lose my passion Imagination Never lose my passion It's on my way It's on my way out Whatever it takes Not for a destination It's on my way It's on my way All the colorful days Never lose my passionThank you.